XLI， 那 XLI 这个设备就是接收那个 GPS 的卫星信号，然后产生那个标准的10 MHz， 然后作为一个 reference， 然后来测试那个手机的那个 baseband 的部分。 对 对，那我不知道你们这边在这个制造的过程中有没有这样的 需求？我这边比较不一样，因为我这边还没有做到它的那个手机部分。 哦，所以你们是做它的平板吗？ 平板，对。 哦，可是平板它现在没有做3G 的 module 在里面吗？ 有。 那